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至少能感受你的悲喜，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就能陪你。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只要你转身，我就在这里。 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 接下来说到的这位歌手正在举办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他就是邓紫棋。08年的时候16岁出道，19岁在红馆举办五场个人演唱会，2014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二季，获得总决赛的亚军，让更多观众了解到他。认识邓紫棋不能不说到这首《泡沫》。这首歌在沉稳低吟当中道出爱和承诺的脆弱，同时也爆发出巨大能量，看透了爱情泡沫而破茧新生。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邓紫棋《泡沫》。 早该知道沉默，就像你伤的心不曾沉默，也不是谁的错，谎言残破，给予你爱啊，我美丽的梦我飞入你生活， 虽然都太脆弱，爱 下的泡沫，你就冲破我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 谢谢。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在邓紫棋的巡演当中，她自己说到，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作曲，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音乐的态度。在这一次巡演当中，他把创作于2009年的歌曲重新编曲，作为他的开场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个女孩蜕变成自己城堡的女王的声音故事。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提到邓紫棋，很多大热歌曲都有动情演绎，也有动感的节奏。而在邓紫棋的歌曲当中，还有一类歌是自弹自唱的安静纯粹，这样的歌可以将邓紫棋最真实最不经修饰的情感通过她钟爱的钢琴表达出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邓紫棋《偶尔》。 多少的片段看到你的微笑，我来到回忆里的城。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

乱中有种的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心愿，相爱已经幻灭。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去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Oh。 城市之山明水秀，情深意重丝丝不能 伤口，我想过多年以后，也想过长相厮守，翻不成多么高亢，好几副吓人模样，你搞得我也很彷徨。喝过最烈的酒，才显得我悲伤，伤了头烧了喉，让相思愁断肠，那长亭的邂逅，离别总在深秋，终于释怀，终于放了手，那壶渐烈的酒没有诗和远方，小阁楼老关口，一杯岁月遗忘，那无意的回眸，深情总要腐朽，终于摊开，终于放了手。 我像个孤寂小丑，也像个花季玩偶，还把你放在心上，有好多话还没讲，用不着摆我的人墙，不回头不肯罢休，要亲手擦我伤口，我想过多年以后，也想过长相厮守，翻不成多么高亢，好几副吓人模样，你搞得我也很彷徨，喝过最烈的酒，才显得我悲伤，伤了头烧了喉，让相思愁断肠，那长亭的邂逅，离别总在深秋，终于释怀，终于放了手，那壶最烈的酒没有诗和远方，小阁楼老关口，一杯岁月遗忘，那无意的回眸，深情总要腐朽，终于摊开，终于放了手，喝过最烈的酒才显得我悲伤，伤了头烧了喉，让相思愁断肠，那长亭的邂逅，离别总在深秋，终于释怀，终于放了手，那壶渐烈的酒没有诗和远方，小阁楼老关口，一